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《大侠远去，江湖依旧》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金庸的长篇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为您解析白居易的《香山寺二绝》。 在《射雕英雄传》第24章，郭靖受伤，与黄蓉来到自己父母故居牛家村的一间密室中疗伤。他们身处暗处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单独相处的机会和一种特殊的全知视角。故事的发展非常有趣，我们继续欣赏密室疗伤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郭靖愕然，难道此处就是我父母的故居牛家村？凑到黄蓉耳边悄声询问，黄蓉点了点头。郭靖胸间热血上涌，身子摇荡。黄蓉右掌与他左掌相抵，察觉到他内心陡急，自是心情激动，怕有凶险，又伸左掌与他右掌相抵，两人同时用功，郭靖这才慢慢凝定。过了良久，火光闪动，只听得完颜洪烈长声叹息走进殿来。郭靖此时已制住了心猿意马，当下左掌仍与黄蓉相抵，凑眼小径查看，只见完颜洪烈拿着几块残砖破瓦，坐在烛火之旁发呆。郭靖心想，这奸贼与我相距不到十步，我只小枪短刀智取，立时可取得性命。伸右手在腰间拔出成吉思汗所赐的金刀，低声向黄蓉道：“你把门旋开了。”黄蓉忙道：“不成，刺杀他虽是轻而易举，但咱们藏身的所在定会给人发现。”郭靖颤声道：“再过6天6晚，不知他又到了哪里。”黄蓉知道此刻不宜劝说，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你妈妈和蓉儿要你好好活着。”郭靖心中一凛，点了点头，将金刀插回腰间刀鞘，再凑眼到小孔上，却见完颜洪烈已伏在桌上睡着了。忽见稻草堆中一人坐起身来，那人的脸在烛光火圈之外，在镜中瞧不清是何人。只见他悄悄站起，走到完颜洪烈身后，拿起桌上的小银刀与药瓶看了一会儿，轻轻放下，回过头来，却是杨康。郭靖心想，是啊，你要报父母大仇，此刻正是良机，一刀刺去，你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哪里还有性命？若是老毒物他们回来，可又下不了手了。心下焦急，只盼他立即下手，却见他瞧着桌上的银刀与药瓶出了一会儿神，一阵风来，吹得烛火乍明乍暗，又见他脱下身上长袍，轻轻披在完颜洪烈身上，防他夜寒着凉。郭靖气急，不愿再看， 浑不解杨康对这害死他父母的大仇人何以如此关怀体贴。黄蓉安慰他道， 别着急，养好伤后，这奸贼就是逃到天边，咱们也能追得到。他又不是欧阳锋，要杀他还不容易。 郭靖点点头，又用起功来。 到破晓天明，村中几只公鸡远远近近的此啼彼喝，两人体内之气已在小周天转了七转，俱感舒畅宁定。黄蓉竖起食指笑道，过了一天了。郭靖低声道，好险，若不是你阻拦，我沉不住气，差点就坏了事。黄蓉道，还有六日六夜，你答应要听我的话。郭靖笑道，我哪一次不听你的话了。黄蓉微微一笑，侧过了头道，待我想想。此时一缕日光从天窗中射进来，照得他白中泛红的脸美若朝霞。郭靖突然觉得他的手掌温软异常，胸中微微一荡，急忙震慑心神，但已是满脸通红。自两人相处以来，郭靖对他未有过如此心念，不由得暗中自惊自责。黄蓉见他忽然面红耳赤，很是奇怪，问道，靖哥哥，你怎么了？郭靖低头道，我真不好，我忽然想。黄蓉问道，想什么？郭靖道，现下我不想了。黄蓉道，那么先前你想什么呢？郭靖无法躲闪，只得道，我想抱着你，亲亲你。黄蓉心中温馨，脸上也是一红，娇美中略带羞涩，更增风致。郭靖见他垂手不语，问道，蓉儿，你生气了吗？我这么想，真像欧阳克一样坏了。黄蓉嫣然一笑，柔声道，我不生气，我在想，将来你总会抱我亲我的，我是要做你的妻子的呀。郭靖心中大喜，说不出话来。黄蓉道，你想亲亲我，想得厉害吗？郭靖正在回答，突然门外脚步声急，两个人冲进殿来，只听侯通海的声音说道，我早说世上真的有鬼，师哥你就不信。语调气急败坏，显示说不出的焦躁。又听沙通天的声音道，什么鬼不鬼的，我跟你说，咱们是撞到了高手。黄蓉在小孔中瞧去，只见侯通海满脸是血，沙通天身上的衣服也撕成一片片的，师俩狼狈不堪。完颜洪烈与杨康见了，大为惊讶，忙问端地。 侯通海道，我们运气不好，昨晚在皇宫里撞到了鬼，老侯一双耳朵给鬼割去了。 完颜洪烈见他两边脸庞血肉模糊，果真没了耳朵的踪影，更是骇然。沙通天斥道， 我自说鬼道怪，你还嫌丢的人不够吗？ 侯通海虽然惧怕师兄，却仍辩道， 我瞧得清清楚楚，一个蓝电眼朱砂胡子的判官哇哇大叫向我扑来，我只一回头，那判官就揪住我头颈，跟着一对耳朵就没了。这判官跟庙里的神像一模一样，怎会不是？ 沙通天和那判官拆了三招，给他将自己衣服撕得粉碎。这人的出手明明是个武林高人，绝非神道鬼怪，只是怎么竟会生成判官模样，却是大惑不解。四人纷纷议论猜测，又去询问躺着养伤的欧阳克，却是不得要领。说话之间，灵智上人、彭连虎、梁子翁三人也先后逃回。灵智上人双手给铁链反复在背后，彭连虎却是双颊给打得红肿高涨，梁子翁更是可笑，满头白发给拔得金光，变成了一个和尚。但以头顶而论，倒与沙通天的秃头互相辉映，一时余亮。原来三人进宫后分道搜寻武穆遗书，却都遇上了鬼怪。只是三人所遇到的对手各不相同，一个是无常鬼，一个是黄灵官，另一个却是土地菩萨。梁子翁摸着自己的光头破口大骂，无言所至，连普天下的土地婆婆也都倒了大霉。 彭连虎隐忍不语，替灵智上人解开手上的铁链。那铁链深陷肉里，相互又勾得极紧。彭连虎费了好大的劲儿，将他手腕上擦的全是鲜血，这才解开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，心中都知昨晚是遇上了高手，只是如此受辱，说起来大是脸上无光。侯通海一口咬定是遇鬼，众人也不和他多辩。隔了良久，完颜洪烈道：欧阳先生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他是否也遇到了鬼怪？杨康道：欧阳先生武功盖世，就算遇上了鬼怪，想来也不至吃亏。彭连虎等听了更是没趣。黄蓉见众人狼狈不堪，说鬼道怪，心中得意之极，暗想：我买给周大哥的面具竟然大成威风，倒是始料不及，但不知老毒物是否与他遇上了交过手。掌心感到郭靖内息开始缓缓流动，当下也练了起来。 彭连虎等折腾了一夜，腹中早已饥了，个人劈柴的劈柴，买米的买米，动手做饭。待得饭熟，侯通海打开厨门，见到了铁碗，一拿之下自然难以移动，不禁失声怪叫： 有鬼呀！ 使出蛮力使劲硬拔，哪里拔得起来。黄蓉听到他的怪叫，心中大惊，知道这机关免不得被他们识破，别说动起手来无法取胜，只要两个人烧一身子，郭靖立有性命之忧，这便如何是好。好朋友们，射雕英雄传第24章密室疗伤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射雕英雄传是最受读者喜爱的金庸作品之一，北京大学教授严嘉言的金庸小说论稿中写道，射雕英雄传是作者最富青春气息的作品，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也充溢着青春的热情和温柔，甜蜜与欢畅，同生共死的誓言和来日大难的忧虑，有迷茫伤痛误解，却从没有刻骨铭心的伤害，更没有贪婪和欲望的污染。郭靖与黄蓉的爱情就像每个人梦中的初恋，让少年的人向往，让中年人伤痛，让老年人回忆，让少年人向往，让中年人伤痛，让老年人回忆。这种质朴健康又极为明亮的色调，在金庸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是不复见的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给您解析白居易的《香山寺二绝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。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尚远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白居易所作的祖诗《香山寺二绝》。祖诗由两首七言绝句组成，第一首：空门寂静老夫闲，半鸟随云往复还，家运满屏书满架，半移生计入香山。第二首：爱枫岩上攀松盖，恋月潭边坐石棱，妾共云泉结缘镜，他生当作此山僧。唐武宗会昌二年，也就是公元842年，71岁的白居易向朝廷申请退休，

一起听听过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，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 北京故事广播。